每一页全都是经典，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。

的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守着窗户，窗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，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收入，彻底颠倒却不自主的输出。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，用我这专业的行为艺术， 就算是个猫大家伙， 我这次更多温柔也要跟着住，听清楚什么葫芦，绝不是形容头发一直摆在地主。哎呦，偶尔扮演一根树，你早知道到了累也是美妙。我抱着圆筒的脸庞，鞋子太大号，我上来快长了六寸。世上最好的礼物，每次想要当那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守着窗户，窗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，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。哎呦喂呀，字典里没有收入，彻底颠倒却不自主的输出。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，一直背对背对。不管看动物或植物，你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。听清楚，不是葫芦，我一生不打扮也不是随便魔术。无助让你开心，其实要你的那我反正原本的愿望谁知道大好，我等着都去所有人的小饭票，若生活需要我手情感情我觉得

好音乐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。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。 想不起，啊，在梦里，梦里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。

You're my first light. 也许离开过太多悲剧，也受过太多委屈，你怕不愿回首的过去会一直延续，但生命够曲折才够 so-called friends who owe